听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向天，看到的是雨后彩虹，蓝天白云；另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积水，艰难绝望。你是哪一种人呢？有时做事有希望，有目标，幸福其实也很简单，也就是两个字，自然。四个字的话就是顺其自然。有人觉得，哎呀，今天室内更加的闷热了，好像潮乎乎的。有人觉得，你看，大雨过后了，太阳慢慢要出来了，上头有蓝天，还有白云。所以，人生最重要不是得失，而是有一颗善待自己的平常心。刚才一开始为你带来的是帕瓦罗蒂和他的朋友们来演唱的《我的太阳》，其中还有童声的加入，显得天气更加灿烂。而接下来这首呢，《美丽的小天使》更一定会让你的心情大好。 Un par de ojitos negros, sellito lindo de contrabando. Ese lunar que tienes de olivo lindo junto a la boca, no se lo des a nadie bien, lo lindo que a mí me toca. Ay, ay, ay, ay, ay, ay, ay, ay.Cantando se alegran celito lindo los corazones. De la sierra morena, cielito lindo viene bajando un par de ojitos negros cielito lindo Ese lunar que tiene cielito lindo junto a la boca, no se lo des a nadie, cielito lindo que a mí me toca. 其实在今天上半时段，我是两种音乐都给大家对比的，一种是充满着希望热情的，还有一个好像总是有点忧伤的，就像这首帕凡舞曲就是这样。青云飘然说了，必须看到雨后天晴满怀希望啊。乖仔虫说等风来。德金荣发了一张有着寸草萋萋的照片，是北京吗？是此时的日坛公园吗？金土地说了，这天挺好，有太阳太晒，我是哪种人呢？随遇而安行。灰飞的老马说了，太阳要出来了，天要放晴了，高温又随之而来了。哎呀，灰飞老马是惶惶恐行是吗？遗忘说，我的太阳，刚才是帕罗蒂版的。金土地说，有颗平常心，处处是风景，说得好。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今天不是帕罗蒂专场，但是帕罗蒂演唱的歌大部分都是充满着阳光灿烂的，唯有这首《卡鲁索》也还是满怀回忆与伤感的。 Poi si schiarisce la voce e ricomincia il canto. Te voglio bene assai, ma tanto tanto bene assai. Scioglie il sangue di te vene Vide le luci in mezzo al mare Penso alle notti là in America Ma erano solo le lampare E la bianca scia d'un'elica Sentì il dolore della musica, si alzò dal pianoforte. Ma quando vide la luna uscire da una nuvola, mi sembrò più dolce anche la morte. Guardò negli occhi la ragazza, quegli occhi verdi come il mare. Poi all'improvviso uscì una lacrima e lui credette d'affogare.Dove ogni dramma è un falso E con un po' di trucco e con la mimica Puoi diventare un altro Ma due occhi che ti guardano Così vicini e fermi Ti fai scordare le parole Confondono i pensieriCosì diventa tutto piccolo anche le notti là in America. Ti volti e vedi la tua vita come la scia d'un'elica. Ma sì, è la vita che finisce, ma lui non ci pensò poi tanto. Anzi, si sentiva già felice e ricominciò il suo canto. Sangue di te 罗蒂演唱的跨界歌曲中，这首应该是最为深情的吧，因为无论是心况、心路历程，帕罗蒂与歌中的卡鲁索的心境都是一样的。歌词是这样，在苏联托海湾的一个古老山巅上，海面闪亮，海风急吹，女孩痛哭之后，男人拥抱着她，清嗓之后，她开始歌唱，我非常爱你，真的非常爱你，这是一根牵连，炽热着脉管中的血，你知道吗？歌曲的魅力在于每场戏剧都是戏谑，轻微的化妆再加上扮演，你就面目全非，但那两只盯着你的眼睛如此贴近和真切，使你哑然，思绪错乱，于是世界缩小了。包括美利坚的那些夜晚，你蓦然回首，看到生活如螺旋桨后的白浪，他并未四季更多，而是感到幸福，开始新的歌咏。其实这首歌就讲述的是卡鲁索。卡鲁索最有名的要算是丑角当中的唱段穿上戏装，他也是戏如人生的代表。在这部歌剧中扮演女主角的也是卡鲁索曾经的妻子，但是他的妻子出轨了，于是他在舞台上也是唱起了这首，觉得真的是戏如人生。后来在卡鲁索晚年遇到了一个女孩子，他们到了苏联托的这个海湾，他在那儿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而就在这个苏联托的海湾，那这首曲子的作曲者洛奇奥达拉在几十年后到了那里，当时是海面狂风骤起，刮起了旋风，他因为他的船只受损，不得不在苏联托的这个海湾上待上几日，还住过了卡鲁索住过的酒店。于是他想到了卡鲁索的近况，创作了这首歌，而把这首歌交给了帕瓦罗蒂。在帕瓦罗蒂的晚年，在他的自己身体状况也不好，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得病了，但是他却和他的新婚妻子有了一个小女儿，所以当他唱起这首歌的时候，你懂得他心中的感受。这首歌从写的歌曲的人创作者洛奇奥达拉是意大利人，而这首歌唱的是意大利人卡鲁索，而演唱者也是意大利人帕罗蒂，所以整个的歌曲都充满着意大利式的忧伤。你可能会说，哎，意大利这个在地中海畔充满着阳光大海的这样一个国度会有忧伤吗？是啊，它位于亚平宁半岛，被地中海包围，所以蓝色历来也是意大利人崇拜的颜色。蓝色被称为忧郁的颜色，它这个蓝是忧郁的代名词，不过不是痛苦，而是那种甜蜜宁静淡淡的忧伤，一种浪漫的情调。所以意大利式的忧伤与俄罗斯的忧伤完全不同，音乐中也是这样。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是不是大家都听入迷了吗？这一首同样是来自意大利人的演唱，他是 Andrea Bocelli。 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千个月亮，千层浪》。好像今天我们上半时段听到的很多音乐都和水和海有关，这一首也不例外。这首叫做 Dock of the Bay， 可以说音乐中有着海边的景致风情。毕竟到了夏天嘛，我们在北方的我们还是向往着有水有海的日子，尽管天天在下雨，但是毕竟不一样。很想问大家，这个夏季大家打算怎么过呢？还有没有要出去度假的朋友呢？如果没有的话，就跟随音乐让心情出游吧。越来越热烈，冲这个声响，不仅是要叫醒知了了，还要叫醒太阳。微笑看到你的微信了，所以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我们以热情来感染天气吧。古典流行上半时段先到这里，让我们一会儿见。

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下半时段说，有朋友说，哎呀，这首曲子没有听完，没有过瘾，所以一定要重新听一下，所以就来听这首《弗里古里弗里古拉》。刚才微笑说的，在帕瓦罗蒂和童声的音乐中签到，我放的音乐叫醒了知了，有他的歌唱，不久太阳就会出来。而下半段时段的这一首小夜曲与帕瓦罗蒂的风格正相反，听了它，月亮大概要出来了。马里奥兰扎， there's the willows. I see your face in the stars that shine above. Hold me closer tonight, we love. The willows bending, the stars that shine, the shorelights blending, they're yours and mine.Drifting along in my heart, there's a song, and the song in my heart will not fade. Oh, hear my serenade, my as blossoms on the bough. Nothing is heard but the song of a bird, filling all the air with dreaming. Could this beauty last forever? I would ask for nothing more. 是马廖兰扎，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关于马廖兰扎与卡鲁索与帕尔罗蒂与多明戈他们之间的故事吗？首先还是先由卡鲁索这位世界级的歌唱家，马廖兰扎扮演了他，卡鲁索看到了，从小帕尔罗蒂、多明戈还有卡雷拉斯看到了，从小立志要当一名男高音歌唱家。而说到马廖兰扎，他的真名是阿尔弗雷德·科茨，祖籍意大利，同样也是，但是他出生在美国，就像是电影《教父》里的那样的人物，但是他的血管里流淌的仍然是意大利人的血液。他后来的歌唱天赋也与这种血统不无关系。其实兰扎19岁的时候才开始进行正规的声乐训练，21岁时被学院的负责人、著名的指挥家库塞维斯基听到了，给了兰扎在音乐学院试唱的机会。学院的专家一致认为他的天赋不可限量，使得兰扎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奖学金，并且可以入学。在二战期间，兰扎在空军短期服役，他为战友们歌唱，获得了空军的卡鲁索的雅号。战后他又师从吉利的老师恩里克·罗萨来深造，罗萨蒂对他说，你的嗓子是天生杰出的，为寻这样的好嗓子我经历34年，现在终于找到了。而这一首是马廖兰扎在为电影《学生王子》中所演唱的歌曲《小夜曲》。 A song, and a song in my heart will not fade. Oh, hear my serenade, my moonlight on the bough. Nothing is heard but the song of a bird, filling all the air with dreaming. Could this beauty last forever? I would ask for nothing more.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的是很多的好声音、好嗓子， 那在接下来呢，为你带来的是女生的演唱，是前两天也听过，来自于她的圣母颂。让我哭泣吧，拉托利。前几天讲假声男高音，其实这首曲子在当时呢是亨特尔创作的，在当时也有很多的是阉人歌手来这样唱，然后在今天有很多的假声男高音，还有女低音、女中音来演唱。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巴托利所演唱的《让我哭泣吧》。再重说，真正的假声还没有听过，估计已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唱下来。错了，我记得我前些日子好像给大家带来过假声男高音演唱的这一首，看来还要再找来，不过今天没有带来。这里呢，我们听到的同样也是意大利著名的歌唱家塞西利亚·巴托利的演唱。 她是女中音歌唱家，现在呢又有一种称法叫次女高音。巴托利其实通过演绎很多的过去巴洛克以前还有莫扎特罗西尼的经典作品而扬名于世。而说到之前的这首作品来自于亨德尔的创作，选自他的三幕歌剧《里纳尔多》当中的著名咏叹调。这个剧本呢是改编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诗人塔索的长诗《解放了耶路撒冷》。而其中这一段让我哭泣吧，是里纳尔多在花园里悲叹自己不幸的遭遇时演唱的。这首曲子呢，据说是亨德尔为历史上著名的意大利阉人歌唱家法里内里所创作的。有欢乐，有悲伤，有喜，也有怒。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总是充满着对比的。就像下面这首歌，则充满了力量。我绝不会永远如此。我陈琳。 Così lontano, mai più così lontano, mai più senza la mano che ti veste il cuore, mai più così lontano, mai più così lontano, mai più.Senza il calore che ti scalda il cuore e mille giorni e mille notti senza capir, senza sentir, senza Senza saper che 是的，微笑说了，心中有太阳和月亮，一切就是美好。是啊，有人曾对我说，大雨过后就是晴天，你何必去计较为何下雨呢？只要耐心去等待晴天的降临，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我们总是会不小心就沉浸在遇见悲伤之中，忘了我们本来的无忧与快乐。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顾影自怜，而是享受快乐而来，这样才会不辜负自己遭受的苦难，不是吗？就像波切里，他虽然双眼失明，但是上天为了他了开了一扇窗，他是歌喉，可以直通天堂。 Mai più così lontano, mai più senza il calore che ti scalda. 说无论是喜怒哀乐，人生都让我们笑，对吧？幽默曲送给大家，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古月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明天再会。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哦。